满途。肩头，我真幸福，有爱我的你能给我温度，暖和就不会无助，就算沮丧也会有力气把泪都擦干。很满足，有对的朋友，有热的呵护，融化城市冰冷的孤独，有幸福的温度。有爱我的你能给我温度，暖和就不会无助，就算沮丧也会有力气把泪都擦 到对彼边去。

我身边，也许你会再遇见更美更高的山，不必在乎我，我不阻拦你向上爬。

相思，你沉默观我的黑影，歌还在我的梦里唱着， 谁的泪落不停留， 相思漫漫却只有相思， 我在身旁的歌唱不休， 唱不休， 喜欢

经走过漫漫长路，只要有爱，默默的祈祷，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。曾经走过漫漫长路，泪水不再分离，我相信那份爱，这份感动，只要你拥有这勇气，真心付出自己一切，都为爱人而牵挂，漫长的等待也不怕。 以上听到 I Believe 这首歌曲是由孙楠演唱的，接下来送给各位的歌曲是王爵的明天、苏芮的奉献和顺子的看见 Blue Star， 一起来欣赏吧。

不是起飞，抛开什么一切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从都市起飞，尽情快攀升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 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放你的真情在我的衣襟，风雨吹不尽我心的宁静。眼前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，有谁来陪伴你同行？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放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，我们一定会再相聚。爱的传奇，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曲目，请您欣赏沙宝亮演唱的《爱上一条鱼》。